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海云回答湘江的话，早晨剩的。闻此，湘江已基本平息了心头之火，腾的一下又窜了起来。为什么不给自己做一点啊？没睡好，不想动，没心情，是不是？用筷子重重一点盛馅饼的盘子，点的馅饼跳了起来。给他做饭倒不惜下这么大的功夫。海云心里头那个悔呀，直恨自己说话不过脑子。还没等想出应对的话来，湘江已经啪的把筷子拍到了桌子上。不行，这样下去不行，这样下去你非得给他拖垮了不可。不能说他一人高考全家受难，我一定得跟他谈谈。起身就走，被海云一把按住了。你跟他谈谈什么呀？别的今天可以不谈，放了学为什么不按时回来得谈。好，就算你鹏飞烦你爹不想见他，你妈呢？你妈身体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你们母子感情也好，但到关键时刻他就能任性而为，不顾他人包括你的感受，为什么呀？根子在哪里呀？这事儿我跟他谈好不好？我跟他谈。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谈？我总还是他父亲吧？海云心说，你是他父亲，可啊，是父亲就有了天然的教育资格、教育能力，并且终身拥有，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做家长也需要能力，如同你当领导需要能力。没有能力的家长不如干脆放弃自以为是的教育资格，普朴素素做单纯的衣食父母，那样至少可使孩子免受干扰或者误导。当然这些话只能在心里说，真说突然激化矛盾，殃及儿子。父子关系本就脆弱的不堪一击，自己的那些想法不是没想过，跟湘江一点一点的渗透，可渗透需要在事情的进行过程中需要机缘。湘江呢，整天不在家，95%的时间精力放在工作上，孩子却是一天天不可遏制的长大，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等高考完了，高考完了说，现在不是从头说起的时候。他抓起筷子塞在湘江的手里，吃饭吃饭。谈是一定要谈的，这孩子问题很多，不过等高考完了再说，不在乎这几个月。湘江接过筷子吃饭，他不可能感受不到妻子夹在他和儿子中间的难受。他不愿意为难他雪上加霜，但与鹏飞谈话的决心是定了的。 解决问题不过夜，这是他对下级军官的要求，使队伍稳定的重要方法。家庭也需要稳定，此刻更需要。海云这种得过且过的做法有害无益，好比一个已经熟透了的疖子，你不把它切开，把脓液及时引流出来，一味捂着盖着，它终会发展成痈疽，成败血症。饭后彭飞学习，湘江被一个电话叫到办公室看传真，海云放心地去卫生科拿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昨天就没了，没顾上拿，今天胸闷得厉害。如果湘江在，他仍然不会去，会在家严防死守，不能让父子单独相处，不能让湘江跟儿子去谈什么话。到卫生科后，医生摸了他的脉，建议他做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严重供血不足， ST 段下移，踢波倒置。医生嘱咐他近几天务必抽时间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以调整治疗方案。他说好。如果他不做这个心电图，拿了药就走就回家，可能会赶在湘江之前到家。但当时医生态度严肃，加之他自己感觉也不好，就做了。最重要的，依据他对湘江的了解，他若晚上去办公室，通常得吹了熄灯号后才能回家。处理完事情，他愿意顺便到各个办公室转转看看，同加班的下属军官们说说聊聊，都是从底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他对下属心里了如指掌。下属不会在意你领导加班不加班，可是在意他加班的时候，你领导能够看到。转一圈费不了多少劲儿，效果好，真正是事半功倍。此乃他对晚回家的解释。海云相信这解释，但更相信湘江喜欢办公室，喜欢部队远胜过家。待家里他能干什么呀？看完新闻后看天气预报，看完天气预报就没啥可看的了，除非有足球。就是足球在家也得压抑着看，家中有一个高考的学生，电视声不能大，更不能随心所欲的大呼小叫，那样看球还看个什么劲儿啊？随军这么多年，夫妻这么多年，海云太了解湘江，了解男人了，深知湘江之于军队，如同某歌里唱的，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女人的精神或可从孩子，从圆满的家中得到滋养，男人不成。再圆满的家也不可能使他的精神真正得到满足，他们渴望更广阔的世界，更社会化的成功，那才是他们生命活力和生命的原动力。海云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且性别角色意识分明，因此不管多么艰难多么痛苦，他都没动过让湘江转业回家的念头。作为知识女性，相比有些嫁鸡随鸡没文化的军嫂们的盲目盲从，她的牺牲清醒冷静。海云去过湘江办公室，不大，十二三平方米，放上一排柜子，一张办公桌，就没什么空地儿了。柜子被书、军事期刊、各种资料挤得满满当当，还有一些放不下，被落在柜子顶上。饶是如此，湘江仍要腾出一间专门放个人用品的柜子， 里头从军装、作训服、解放鞋、文件包、洗漱袋到内裤、袜子一应俱全，绝对能做到一个命令下来家都不用回，直接出发。尽管从办公室到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像这样说话，有时一分钟可决定一个战役成败，一个战役成败可决定一场战争成败，一场战争成败可决定一个国家成万上亿人的命运。备战打仗已经渗透到了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以致海云常常替他遗憾，这个人没早生二三十年，没生在苏联，哪怕英法美，已能够参加二次世界大战，那次人类有史以来投入兵力武器最多、规模最大的战争。说起二次世界大战，这人如数家珍，每一次战役、每一位将领、每一件轶事都刻在湘江的脑中。海云的同学熟人妹妹反应湘江严肃，不爱说话，不好接触。海云说，你们啊，只要跟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行。此话题能让此人顷刻通了电似的，两眼放光，口若悬河。这时根本就不用你说话，只听他说就行，不想听也可以不听，时不时嗯啊两声，表示个在听的意思就行。他能滔滔不绝，一直独白下去，到口角冒沫。海云拿着硝酸甘油和心电图往家走，全没想到这一次湘江破例没有顺便到各办公室转转看看，看完传真直接回了家。湘江到家直奔鹏飞的房间，房间门照例是关着，扭开门一推，冒出了一股子饭味，吃过的碗盘撂在桌子一角，他妈妈回来自然会替他收了洗了。是是是，你是高考时间很紧，可这仨盘俩碗能用你几分钟啊，怎么就不能自己送到厨房顺手刷了呢？这孩子给惯坏了，这样的人学习再好也没用，高分低能一事无成。在部队里他这样的能搬过来是好兵，搬不过来是废物，还不敌老是肯干的文盲，文盲还能做饭养猪。不料还没等他发话呢，鹏飞先开口了，身体往椅子背上一靠，笔往桌子上一扔，眼睛看着脸前的墙壁说，以后进来请敲门。湘江本想心平气和好好谈的，可这哪里由得了他呀，用不着，这是我的家，我的房子。我问你，晚上你放学后上哪儿去了？跟你无关。跟我无关？你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住我的，跟我无关。我吃你的，喝你的，穿你的，住你的，是我的权利，是你的义务，是法律的规定。是吗？是吗？是吗？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我只养你到18岁，鹏飞同志。请问你今年贵庚多少啊？鹏飞蓦然怔住，语噎。由于门敞着，空气得以对流，风儿吹进，吹得书桌上的纸页沙拉拉的响。湘江一字字替他回答，19，到大学毕业4年，23。言毕冷眼相看，鹏飞的脸一点点涨红，红到发紫，微微的痉挛。 算了算了，没意思的话不说了。湘江缓和了口气，他懂得适可而止。咱们说正事儿。鹏飞扭过脸来，为什么不说？要说，我觉得你这些话很有意思，很有道理。湘江眨眨眼睛不明白。鹏飞指使他，我决定了，不上大学了。不上大学了？那你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扫马路，拾破烂，总之不花你的钱就是了。海云这个时候到的家，到家就听到父子俩在说话，说的什么没听清，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把两个人分开。他鞋都没顾上换，急急的就向屋里走。湘江，不是说好了吗？有什么话以后说，高考完了说。你儿子说他不上大学了，这可怎么办呢？海云，吓死我了。鹏飞捏起父亲，心中冷冷地浮出两个字，小丑。客厅电话铃传来，湘江一笑，抽身去接电话。父亲一出门，鹏飞便动手收拾桌上的书本资料，同时简单地把事情跟妈妈说了。海云厉声道，飞飞，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我不是赌气。 鹏飞沉声道，从未有过的语调让海云陌生。他凝视着儿子，依然是那双眼睛，浅蓝眼白里两颗黑亮的眸子，但是眼神如同他刚才的声音，让海云陌生，金属般冰冷，金属般坚硬，全然成年人的。海云打了个冷战，骤然发作，你必须上。声音是如此高亢尖锐突兀，鹏飞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 从没见过，没想到母亲还会有这样的一面，这一面只有一词可以准确的形容，颇满。 为我。 这就是儿子初三时的家长学生对话会上，海云没有说出的实话。这个受过高等教育，曾胸怀理想，充满激情的睿智女子，如今只剩下了这个儿子。随军后，他没有按照湘江说的再生个女儿，他不认为那会减轻伤痛。更重要的，认为为忘记女儿再生一个，是对女儿的背叛。尽管他曾一心一意想要女儿，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宁愿是女儿。以他做女儿的体会，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以他有过女儿的体会，女儿是他的贴身小棉袄。那个小女孩细腻温柔体贴的呀，能把你的心化掉。有一次幼儿园午饭吃红烧五花肉，一个小朋友分两块。时值1970年，中国人吃肉得要肉票的年代，晚上从幼儿园把孩子们接出来，女儿松开一直紧攥袖口的小手，把另一只小手伸进去，掏出藏在里头的一块肉，温热的她小身体的体温。妈妈吃肉。肉子涂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她不满3岁，那时候她哥哥说肉还是肉， 那天晚上，孩子们睡了之后，海云洗衣服，仔细搓了好久，也没能把女儿小衬衫袖子上的油渍洗掉。女儿叫莹，莹与飞可相呼应，轻盈才好飞吗？先给儿子起的名，湘江起的，大概为纪念他夭折的理想。莹也有理想，理想是海云的说法。莹的说法是，我长大了要跳舞。莹生前最后一次跟妈妈去部队探亲，看到了她有生以来唯一一台真正的歌舞表演，空政歌舞团的歌舞。演出在20里地外的团部，部队步行去，湘江带着海云娘仨乘车去。营里有台吉普，那台演出使营确立了他的理想。节目里有一个舞蹈，主题是军民与水情，表现方式是一群女孩一人挎个小篮子去部队给官兵们送红枣。女孩们身着质地轻盈的绿衣裤，从后台顺序飘出，如曳地长裙般的肥大裤子及细碎的舞步制造出的效果的确是飘而不是走。绿衣红枣，乌发雪白的脸蛋标志的身材还有青春，使女孩们看上去一个个宛如仙子。那是个不爱红妆爱武装，全国流行灰蓝白，女性夏季都不穿裙子的年代。文艺工作者煞费苦心为美披上革命的外衣，使美得以绽放。莹心有灵犀，莹是个十足的小女孩，对美有着天然的趋光性。舞蹈刚结束，便迫不及待跟妈妈说，我长大了要跳舞。海云笑着说，你这么胖怎么跳舞啊？莹是个小胖丫头，脸蛋像个小冬瓜，小胳膊像藕，小胖腿上竟是酒窝。莹坚定地回答，我长大了就会变瘦。莹至死没能变瘦。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莹至死没能变瘦。莹死后，海云一次次地问自己，你怎么就想不到背包带会滑到脖子上呢？如同祥林嫂一次次对他人说，我但知道冬天有狼。与祥林嫂的不同是，海云只对自己说，不跟他人说，不愿把女儿和对女儿的思念放在嘴里嚼来嚼去，更不愿意让别人叫来叫去，自己的苦痛与他人无关，无关到都影响不了人家一顿饭的食欲。他唯有把对莹无法释怀的思念和母爱放到儿子身上。是的，在那次对话会上，他没有说出全部的实话，他希望儿子好好学习，成绩出色，不仅是为儿子，也是为了自己。作为一个没事业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她能拿出去跟别人比的，除了丈夫，只有孩子。鹏飞是海云的骄傲，部队子女，尤其野战部队子女，与父亲同居一处的，得随父亲不断调动，不断转学。与父亲分居两地的，母亲要工作，要顾家，难有余力辅导监督他们的学习，因此他们学习成绩大都一般，考不上大学，只得考军校。军校有照顾政策，人曰子承父业，岂知这里头有着多少无奈呀。鹏飞刚考入省实验中学时，人们羡慕归羡慕，可能还会想撞上的。一年之后，鹏飞又考入了实验中学的重点班，人们就不得不收起自慰，正视现实。父亲大致都差不多，差得多的是母亲。当年部队随军家属初中毕业的就是高学历，鹏飞的母亲北大毕业。人们终于由儿子的出色注意到了他那看似与常人无二的母亲，知晓了他母亲曾经的辉煌，也是一种母以子贵。春节，一家三口回了趟海云父母家。之所以在儿子高考前的紧张时刻仍然要回去，是因为海云的姊妹早有约定，到父亲从岗位上退下来后的春节，只要天没塌，人人都得回家。回家与父母共度难关，尤其是父亲退下来后的第一个春节。时值1986年，1986年的春节，中国仍保留上门拜年的习俗， 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对平民百姓来说，拜年无外乎人情往来，集体乐呵，而对达官贵人情性复杂得多。你地位越高，无利益工作关系的人际往来越少，因此身居高位时你享受了繁华，身无官职时你就得承受寂寥，也算是能量守恒，与个人品质处事方法关系不大。曾经老五参加时陪父亲拜过一次年，事后牙疼似的倔呀。那是那年的大年初三，父亲去看望军区老司令员，官场上职务前面的老字跟年龄无关，你才20多岁也可能是老排长，这个老的准确含义是曾经的或退下来的。老司令员是退下来的，刚退，战争年代他还曾是海云父亲的老连长。到时快10点了，院子左侧的接待室空无一人，秘书都不在，一台轿车一台越野吉普静静地停在车库，二层小楼也静静地，仿佛没人。警卫说首长在家，但是不知道起没起床，他去看看。海云父亲当然明白，如果来的人老司令员不想见，就是首长没起床。结果老司令员不仅起床了，还携夫人亲自迎了出来。他们的孩子们都回来了，有的还带来了孙辈，家里头子孙满堂，但仍难去掩弥漫家中每个角落的苍凉凄清。须知从前春节，不，就是去年春节，这里还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番景象。从年头到年尾，车水马龙，宾客如云，接待室的人排队得排到屋外。拜年是人们觐见司令员最好的机会和理由。接待室有年轻军官专门负责登记来访人的姓名身份，按先后顺序向里放人，如同医院的挂号门诊。与医院门诊不同的是，秘书会对每个即将受召见的人伸出一个巴掌叮嘱，5分钟啊，5分钟，口气或命令式的，或通知的，或恳请的，全是对方身份而定。轮番轰炸式的拜望会令人疲惫，却是多么充实的疲惫。这个境界的疲惫令多少人前赴后继，心神向往。忆往昔看今朝，想未来，能不叫人齿冷？今年是父亲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海云姐妹七个携夫带子齐装满园严阵以待，结果虚惊一场。从年头到年尾，家中访客往来不断，各路人马以给老人拜年为由前来觐见老人的女儿或女婿。海云大妹夫是市委副书记，老三本人在中国银行任要职，老四夫妇自创民企资产百万，老五是部队小有名气的作家，曾上过新闻联播。老六老七尚年轻，但已然小河露出了尖尖角，在父辈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孩子们及时地成长了起来，光宗耀祖，续写家族的繁华。这里头却没有老大海云的份儿。固然湘江才44岁，已赋诗4年， 是同行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这在将校成群的军区大院里，亦或在一般人们眼里，算什么呀？与他人的利益有什么关系啊？海云本人更不值一提呀，不，最好是不提。因之，没有客人到来，海云要么躲在楼上，要么帮公务员洗水果、泡茶，着妹妹妹夫们端出去。他不出去，不想让父母为难，父母什么都没说过，用不着说。客人来的时候，每提到某个妹妹妹夫，父母便会高声招呼他们前来一起待客，可是从来没叫过海云。当然首先是没有客人提到他，但撇开客人的因素，单说父母，他们乐意主动跟人家说，我们的大女儿是家庭妇女吗？不怪她敏感多疑，她也以为人母。作为母亲，她希望她的孩子能给她添光彩，她的父母也是。亲情淡薄也势利，如果这世上有什么完全相反的品质能够并存不悖于一体的话，那么亲情便是。湘江因备战值班，初三就走了。海云和鹏飞过完了初五走的。家中那样嘈杂烦乱的环境，鹏飞仍然坚持天天学习，只在大年三十休息了半天，惹得妹妹们一个个指着菲菲哥哥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那次温暖伤感的家族团聚中，儿子的出色是海云的最大安慰。他们是乘飞机回去的，当时乘飞机的不是公款就是大款，老四给他们出的机票钱。坐火车得一天一夜，飞机呢一小时就够了。老四说，菲菲马上高考，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时间不是金钱，是生命。飞机是波音737，他们坐在机舱后部靠过道的两个位子，靠窗是位与海云年纪差不多的女士。起飞时间快到时，前排座位上来了五个男乘客，五个人拖着四个箱包，行李舱满了，只塞进去三个，于是他们就火了。按规定，一个人可带一件随身行李，他们五个人应该带五件，才只带了四件，都没地儿放，怎么能不火啊？当即责令对方解决，空姐说给他们拿到乘务间，他负责看管。不行，箱子里有贵重物品必须搁在他们目光所能及的行李舱，按规定来。空姐去请示了一番，回来又说可以把一间洗手间铺上报纸，把箱子放进去锁上门，并把钥匙交给他们。不行，按规定来，叫你们机长来。空姐急得要哭，但她越是好言软语，对方越是高腔大嗓。礼貌与懂礼貌的人是尊重，与不懂礼貌的人是软弱可欺。所有人都感觉到那几位已然不是在争取合法权利，而是在享受颐指气使高人一等的快活。过起飞时间了，靠窗的女士开始嘟囔，表示不满。同样不满的海云马上呼应，声音稍高到前边那几个男人刚好听到，但是他们像是没有听到。是啊是啊，满飞机的男人都没个敢伸头的，他们何惧一两个老娘们的哼哼唧唧啊。这时候一个洪亮的 粗重男声嗡地响起，够了吧，一飞机的人等着呢。几个男人应声蔫掉了，飞机轰鸣着滑行起飞，融入苍穹。空姐快步来到海云的身边，一伸胳膊隔着海云，把一包干果塞到鹏飞手上，同时说，先生，谢谢您刚才帮我们说话。说完像来的时候一样的迅捷从海云身边消失。海云扭过脸去看儿子，看到先生的脸红了，情不自禁他伸手握住了儿子的手，如同握住自己生命的希望和意义。父亲接电话的声音由客厅隐隐传来，鹏飞走过去把房间门关上。妈妈对他怎么发作都行，不能让父亲看到。海云意识到自己的过分，声音放低了，十几年了，我把全部精力用在了这个家和你的身上，为你能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好的前程。菲菲啊，你上不上大学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它还是我的事情，知道吗？我的事情。本想说赢没敢提赢，他会哭，他怕情绪再度失控，刚才他那泼妇般尊容已经够巧的了。这番话他藏在心里头一直没说，从前不说是对的，现在说也是对的。凭着母亲的本能，他知道道理的对错与说出的时机很有关系。比如你要求孩子生活自理，对不对啊？对。但是多大的孩子自理到什么程度得区别对待，不能笼而统之。你就不可能要求婴儿自己吃饭穿衣。孩子的身体成长需要过程，同样心智的成长也需要。孩子16岁，你跟他说为家长好好学习，可能对他有不良的影响。他19岁的时候说，就是恰如其分。你成年了，你必须懂得，你于父母，于他人，是有责任的。鹏飞紧紧盯着母亲，海云同样紧紧盯着他，目光与目光较量。鹏飞意识到自己必须服从，意识到这点后感到的竟然是如释重负。他当然想上大学，但同样当然不能向父亲淫威屈服。在利益和尊严只能选一的时候，母亲的意志使二者得以兼顾。客厅里，湘江放下了电话，电话是师长从国防大学从北京打来的，询问伤员和部队的情况。这时他看到妻子步履轻盈地走来，禁不住面露讥讽，刚要发表意见，电话又响了，只得先接电话。电话中作训参谋汇报说伤员情况不好。湘江的心通的一跳，面上却格外的平静。放了电话，淡淡对妻子说，他要去医院看个伤员，让他先睡，不要等他。湘江一直在医院待到伤员转危为安，到家的时候快一点了。海云没睡，躺在床上看书，见他进来第一句话就是，部队出什么事儿了吗？ 目光炯炯，显然他一直在等他，什么事想瞒他，很难。有时候，比如这时候，你会觉得老婆还是笨一点，文化水平低一点比较好。香香只好承认事儿是出了点儿，但不大。训练时，一个兵受了伤，现在没事儿了，脱离危险了。海云不信，没出大事儿，能把参谋长深更半夜叫了去？香江说，受伤不是大事儿，死亡就是大事儿，现在抢救过来了，就不是大事儿了。这解释是合理的，海云松了口气。别这边家里头儿子高考，他那边部队上再出事儿，两头夹击。海云从前一直为香江的安全担心，后来现在除了为他，还得为他的部队担心。作为资深并受过高等教育的随军家属，他太知道空降兵是多么危险的兵种，国内国外概莫能外。不仅打仗时死亡率高，二次大战最成功的空降作战伤亡率也超过了 70%。 即使平时演习也被允许有3%的死亡率，换句话说就是每千人里死三个是正常的。见妻子得以视虑，香江赶紧转移话题，头朝儿子房间方向一摆，你还不叫他睡啊？海云一摆手，他你别管，学习上他有他的安排。香江就笑起来，不说不上大学了吗？海云就沉下脸了，行了，还没完了，跟你说啊，儿子19了，成人了，有自尊心了。香江很想说，放心，他才不会为了什么自尊心就放弃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呢。明智的没说。经验告诉他，要想结束夫妻纷争，就让对方说最后一句话。饶是如此，妻子还是没即刻闭嘴，还要盯上一句，明天早上对儿子态度好点，主动一点。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了。